态度就在这里。你们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陈淑庄。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 军法，好啊！翻嚟大军法嘅时间啦。嗱，咁咧就而家呢几日咧，就即系如果有留意吓，即系我哋嗰个 Facebook 嘅 page 嘅话咧，花生台嘅 page 嘅话咧，我谂即系大家都见到，即系其实系我不断咁样洗版嘅啦。就系即系，尤其而家个补选嘅问题。咁啊，今日咧就有除咗我哋即系吓呢个 full team 嘅大军阀阵容之外啦，咁仲有吓即系呢个 村长， 唉， 大家好， 系、哎、村长嘅鸿福啦， 系啊，系唔系？今集我哋拖你光啦，大佬，你而家 陶君衡 系嘛？即系你啱啱开完会员大会喎，吓、啊， 我哋未开 啊， 我哋成日开会员大会，大佬 系嘛？咁我而家想开个会员大会得唔得啊？我交嗰三嚿水会员费，搞唔搞钱？ 你系写文言之友咪得咯？ 系咩？ 你够半年有两个成员推荐你。咁、 哦、 然后你就可以成为我哋会员加埋会费咁得啦。 係喎、 啊。 咁啊应该冇问题啦。 你系咪社民之友 啊？ 你做 你推荐啊嘛，搵租新推荐我。吓、啊、我又搵你推 荐。半年啦，我哋有半年观察期嘅，而家。 咁要 我哋改咗个规例，我哋唔系叫做叫做咩阿土你嗰阵时系咩阿玉文年代。 社民之友系嘛？ 唔系 赞助会员， 唔系我哋有一句嘢，内开自由又欢迎渗透。我哋而家唔系噶，我哋 而家就唔系噶啦， 而家唔系噶。 贵族俱乐部嚟噶， 我哋唔系贵族俱乐部。咁而家有经济困难嘅，咪申请豁免咯。 Anyway， 即系社记嘅问题咧，我谂一阵会交代噶啦。咁咧就我哋 都冇争议性啊。我觉得而家最争议性咧就系呢个六号风球啊，仆街！ 六七之争啦、 啊，屌六号风球好 卵大，六七之争啦、 啊。其实咧，我讲翻个缘由咧，就是、我星期二晚都系乌下乌下啫，做完党国笑谈，翻到屋企一打开个 Facebook 洗版， 我发觉我即系喺六七日之内咧就有两个 shock 嘅，第一个 shock 就系年初一。即系呢个石头抗争啦， 砖头抗争， 革命啦， 鱼蛋革命。 跟住我发觉吓，喂，点解咁巧嘅呢个世界？一吹鸡好似揿掣咁样，全面洗个版嘅。 系， 喂，呢、這个我觉得系匪夷所思 嘅。唔系咁呢个民情嘅嘢，其实就系咁样嘅，排山倒海嘅。 喂，呢、這个排山倒海咧，就有人提我就话，屌你当年选嘅时候都八号风球啦，仆街，而家八号风球咩出奇啊？ 啊，似曾相识啊！ 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候我唔睇 Facebook 乜滞噶嘛，而家我开始留意 Facebook 度，喂，好似揿咗掣出击咁喎，林日希。无端你做一百毛，做一百毛，你无端讲嗰啲嘢做咩咧？ 唔系咁，我呢、這个唔难理解嘅。林日希佢不嬲都 星期一晚突然转态之后，全面禁。 系， 唔好话我讲阴谋论啦。而你喺嗰个巧合嗰、那个时间系好吻合嘅。 嗯， 而呢一个咧系打咗呢一个杨岳桥一个措手不及。正如我星期二同阿谭喺度吹，或者何俊仁咁讲，屌输紧梗，屌好卵大镬。 嗯。唔系， 好捻 大喎！喂，你 只有得四个字形容嘅啫，就叫兵凶战危啊！ 你唔好话礼拜二啊，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四一早已经讲咗啦？ 系咩？ 我梗系啦，你真系我标题落埋噶哥，真系中啊！ 左右两边一齐夹死咗杨岳桥， 系 唔记得咗啦，已经屌 啊！咁但系就系话你礼拜 六，我分析啫，我唔知道原来有人背后喺度咁样操呢一个盘啊嘛！当然你问我，九成九嘅人都系真心噶。因为我唔需要控制九成九嘅人，我点控制九成九嘅人？一仆街，系咪？控制几个？ 系 一吹，全部 follow， 根据形势 follow， 咁你就已经好大镬。 系， 所以我都戥阿岳少咧系好担心。